相随，相会相映如我俩。星星一双双， 俏皮又逗趣的旋律来自王菲跟梁朝伟《喜相逢》。每次听到这段旋律，都会想起两个人不舍得分开，然后呢抱了又抱的那段情节，还有眉来眼去唱歌的那段。这是2002年的电影《天下无双》，算不上是佳作，但是却可以用作消磨时间，也可以让你开心好一阵子。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接下来的听歌时间，我们在歌里去听那些人的电影，有请谭咏麟《最接拍档》。 你扬起香港够冠冕堂皇，容貌动人青春奔放，我仰求东方发威震翻榜，最佳拍档他英俊的闯，要封他偶像，成日做人胸襟开朗，你充满芬芳，靓得够短装，最佳拍档你飞上天堂，我追上天堂，一语拍住去升降，当中要归航，我跟你归航，双双拖手走上康庄，你不要心慌，我不再彷徨，两心相人胆都壮，你可以心安，我一切担当，最佳拍档。 谭咏麟《最接拍档》出自他跟梁朝伟1997年那部电影《最佳拍档之最接拍档》。梁朝伟一直是被称之为华语影视圈里最性感的男人，一个眼神就可以迷住你。不过看惯了他耍酷的那种深沉，在那些喜剧电影里的他却更加让我着迷。继续送上他跟杨千嬅的电影《地下铁》同名主题歌，演唱的是萧亚轩。 渴望已久的温柔，

忘了在哪本杂志上曾经看到过这样的评价，在四大天王里面，刘德华唱功不是最好的，但却是唱得最用心的。也不知道这是吐槽还是褒奖。从一出道开始，刘德华唱歌就不被歌迷跟前辈认可，但是他用30年的时间告诉人们什么叫做勤奋学习。听到刘德华电影《阿虎》里面的一首《当我遇上你》。 短短一生太多的变化，难得又慢慢步进了平凡，忘掉了都不想失去，却终于失去他。片片空虚心里多记挂，风吹不息又似真的似假，前路我可不惜一切，再编织一个家。现在不想想一世，不想犯，有谁人谁人令我不再惊怕。遇上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等一时间，将你冷与他。是你在吧，掀起了变化，心苦也不敢说出这段情话。是爱你，你相信吗？我竟然经得起心痛的伤疤，在那最后一生，你不经意间，永远以滞代走。最不惜又似真却似假，前路我可不惜一切，再编织一个家。现在不想想一世，不想犯，有谁人谁人令我不再惊怕。遇上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能一息间将你等于他，是你在旁掀起了变化，心苦也不敢说出这段情话。是爱你，你相信吗？我竟然经得起心痛的伤疤，在那最后一生，你不经意间，永远以替代他。将你等于他，是你在旁掀起了变化，心苦也不敢说出这段情话。是爱你，你相信吗？我竟然经得起心痛的伤疤，在那最后一生，你不经意间。 Thank you. 生命是无奈，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，就像隔世任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，此世短暂转身步过消失了的空间，只求望一望让爱火永远的高烧，青春请你归来，再伴我一半，两话也不讲半句，此刻生命在凝聚，过去你曾寻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，落日远去引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，风雨思念只身梦里总会有唏嘘，生命是无奈，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，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，此世短暂转身步过消失了的空间，此世短暂转身步过消失了的空间。 袁凤英《天若有情》出自刘德华跟吴倩莲1990年的同名电影，这首歌也总是可以让我想起跨上摩托飞驰而去的刘德华，还有穿着婚纱在后面追的吴倩莲。多年之后的刘德华，青春帅气的脸变得成熟了，在电影当中也不再需要一个酷酷的镜头，有的时候一个眼神就能够足够了。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，同样今天的30分钟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告一段落了。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蔡琴《被遗忘的时光》，明天见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，是谁在撩动琴弦，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，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，是谁在敲打